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炉香赞，炉香乍若法界蒙熏，诸佛海会悉遥闻。随处结祥云，成一方音，诸佛现全身，南摩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摩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摩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净口业真言，妄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娑婆诃。净身业真言，妄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娑婆诃。净意业真言，嗡哇日喇达呵呵哄。安土地真言，南摩三满多摩陀南。嗡杜鲁杜鲁地尾娑婆诃。普供养真言，嗡耶耶囊三婆哇发日喇哄。奉请八金刚，奉请清除灾金刚，奉请必毒金刚，奉请黄随求金刚，奉请白净水金刚，奉请赤生火金刚，奉请定持灾金刚，奉请紫贤金刚，奉请大神金刚，奉请四菩萨，奉请金刚眷菩萨，奉请金刚锁菩萨，奉请金刚爱菩萨，奉请金刚与菩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胎经记，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行有品第一，十大师至宝林，韶州为刺史，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元说法，师生作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大师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识，且听慧能行由得法事义。慧能言复本贯范阳，左将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此生不幸，父幼早亡，老母孤疑，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是卖柴，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慧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齐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吴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此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慧能闻说，素喜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慧能，令充老母衣粮，叫便往黄梅参礼五祖，慧能安置母婢，即便辞为。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唯求作佛，不求于物。祖言：汝是岭南人， 又是隔僚，若为堪作佛，慧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隔僚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五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物。 慧能曰：慧能起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物。祖云：这隔僚根性太利，汝更勿言，着草场去。慧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慧能破柴踏对。今八月余，祖一日忽见慧能曰：吾思汝之剑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慧能曰：弟子亦知失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 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信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计来成吾看。若悟大意，复汝依法，为第六代祖，或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重用，见性之人，言下虚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 众得处分，退而地相谓曰：我等众人，不须诚心用意作计，将成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德，我被慢作寄送，枉用心力。诸人闻语，总皆习心闲言，我等以后依止秀师，何凡作计，神秀思维，诸人不成计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计将成和尚，若不成计，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 我成计已，求法极善，逆祖极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惜别。若不成计，终不得法，太难太难。五祖堂前有布郎三间，你请供奉卢真化冷茄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神秀作计成矣，数度欲成，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你成不得。前后经四日，一时三度成计不得。 秀乃思维，不如向廊下书住，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往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执灯，书寄于南廊壁间，诚心所见，寄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秀书寄了，便却归房，人总不知。 秀复思维，五祖明日见计欢喜，即我与法有缘，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夙夜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足以知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信。天明，祖唤卢供奉来，向南廊壁间绘画图像，忽见其迹，报言供奉却不用画，

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其祖言，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祖之悟本性。谓慧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即明丈夫，天人师，否，三根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留步将来无令断绝。听无忌曰，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祖父曰，悉达摩大师出来此土，人未知性，故传此衣以为性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为传本体，师师密复本心，一为争端，直汝勿传。若传此一，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慧能起曰，向神处去。祖云，逢怀则止，遇慧则藏。慧能三更领得衣钵，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吾祖言，汝不须忧，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驿，祖令上船，吾祖把橹自摇。慧能言，请和尚坐，弟子何摇橹？祖云，何事无度汝？慧能云，迷时失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慧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复法经已得悟，只合自信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后佛法有汝大行矣。汝去三年无方世事，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诉说，佛法难起，慧能此为足矣。发足难行，两月中间至大余岭，逐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一僧俗姓陈名慧明，先是四品将军，性行粗躁，极易参巡，为众人先。趁即慧能，慧能直下衣钵于石上，曰：“此衣表性，可立争也。”能隐草莽中，慧明至提夺不动，乃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慧能遂出，盘坐石上，慧明坐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慧能云：汝既为法而来，可秉习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明良久，慧能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于某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慧明言下大悟，复问云：上来密与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慧能云：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反照，密在汝边。明曰：慧明虽在黄眉，实未醒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慧明师也。慧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眉，善自护持。明又问：慧明今后向神处去？慧能曰：

念念自见不失本念，名为报身，何名千百亿化身，若不思万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为变化，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化为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信变化甚多，迷人不能醒觉，念念起恶，常行恶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信化身佛。善知识，法身本具，念念自信自见，即是报身佛，从报身思量，即是化身佛，自悟自修自信功德，是真归一，皮肉是色身，色身是宅舍，不言归一也，但悟自信三身，即是自信佛，无有亦无相诵，若能诵持，言下令汝一劫迷醉一时消灭。诵曰：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不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缘来造，你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但向心中除罪缘，各自信中真忏悔。呼悟大圣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学道常于自信观，即与诸佛同一类，五祖为传此顿法，普愿见性同一体，若欲当来密法身，离诸法相心中喜，努力自见莫悠悠，后念忽觉一世修。若悟大圣得见性，前功何长至星球，师言善知识，总须诵取，依此修行言下见性，虽去无千里，如常在无边，于此言下不悟，即对面千里，何情远来，珍重好去，一众闻法，迷不开悟，欢喜奉行。机缘品第七，师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无知者，时有如是流智略，礼遇甚厚，智略有孤为尼，名无尽藏，常诵大涅盘经，师暂听即知妙义，遂未解说，尼乃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是，亦即请问。尼曰：字尚不是，焉能会意？师曰：诸佛庙里非观文字，尼今亦知，便告礼中其德云：此事有道之事，以请供养。有位武侯玄孙曹叔良籍居民，近来瞻礼石宝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废，遂于故基重建梵宇，言师居之而成宝方，师住九月余日，又为二党寻逐，师乃遁于前山，被其纵火焚草木，师隐身哀入石中得免，时今有师夫作息痕及衣布之闻，因民避难时，师亦无祖怀惠指藏之主，遂行隐于二义焉。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参祖师问曰：即心即佛，愿垂指欲。师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无若据说，穷劫不尽，听无忌曰：即心明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

开佛之见即是出世，开众生之见即是世间。汝若但牢牢执念以为功课者，何意离牛爱尾？答曰：若然者，但得解意，不劳诵经也。师曰：今有何过？起障汝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有己。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口诵心不行，即是被经转。听无忌曰：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诵经久不明，语意作仇家。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无惧不忌，常遇白牛车。达闻既不觉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师曰：法达从昔以来，实未曾转法华，乃被法华转。再起曰：今云诸大声闻乃至菩萨，皆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明佛知之见，自非上根，未免一棒。又经说三车，羊鹿牛车与白牛之车，如何区别？愿和尚再垂开示。师曰：今意分明，汝自迷背。诸三圣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饶依尽思共推，转加玄远。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此理若不肯信者，从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车，更于门外觅三车。况今闻名相汝道，唯一佛圣，无有余圣。若二若三，乃至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是法皆为一佛圣故，汝何不行？三车是假，未习时故；一圣是实，未经时故。只教汝去假归实，归实之后，实亦无名，因之所有真才尽属于汝。由汝受用，更不作复想，亦不作子想，亦无用想，是名持法华经，从节至节首不释卷，从昼至夜无不念时也。达蒙启发，踊跃欢喜，以记赞曰：经诵三千部，曹溪一俱亡，为民出世止，宁歇累生狂。羊鹿牛全舍，初中后善扬。谁知火宅内，原是法中王。师曰：汝今后方可明念经僧也。答从此领玄旨，亦不辍诵经。僧智通，受周安封人，初看楞伽经约千余遍，而不会三生四智。李师求解其意，师曰：三身者，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若离本性别说三身，即名有身无智；若悟三身无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听无忌曰：自性具三身，发明成四智，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无经为汝说，地性永无迷。莫学持求者，终日说菩提。通再起曰：四智之意可得闻乎？师曰：既会三身，便明四智，何更问也？若离三身别谈四智，此名有智无身。即此有智，还成无智。复说偈曰： 大圆净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圆净，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若于转处不留情，凡心永处那且定。如上转世为智也，教中云，转前五世为成所作智，转第六世为妙观察智，转第七世为平等性智，转第八世为大圆净智，虽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转，但转其名而不转其体也。通顿悟性智，遂成偈曰：三身圆我体，四智本心明，身智容无碍，应物任随行，起修皆妄动，守住匪真经。妙旨因师晓，终无染污名，僧智长，姓周，贵溪人，调年出家，志求见性。一日参礼，师问曰：汝从何来，欲求何事？曰：学人进往洪州白峰山，李大通和尚蒙是见性成佛之意，未觉狐已远来投礼，福望和尚慈悲指示。师曰：彼有何言句？汝是举看。曰：至常道彼，凡经三月会蒙是会。为法切故一系独入障事，请问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见虚空否？对曰：见。彼曰：汝见虚空有相貌否？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彼曰：汝知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知。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明见性成佛，亦名如来之见。学人虽闻此说，犹未觉了，起和尚开示。师曰：彼师所说犹存见之，故令汝未了。吾今是汝一计，不见亦法存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不知亦法守空之，还如太虚生闪电，此知之见瞥然心，错认何曾解方便，汝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显现，常闻记以心意豁然，乃述记曰：无端起之见，着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宁月习时迷，自性觉缘体，随照往千流，不入祖师室，茫然去两头。至常一日问师曰：佛说三圣法，又言最上圣，弟子未解，愿为教授。师曰：汝观自本心，莫着外法相，法无四圣，依法修行是大圣，万法尽通，万法具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亦无所得，名最上圣。圣是行义，不在口争，汝须自修，莫问吾也。一切时中自性自如，常理谢执事，终师之事。僧智道：广州南海人也。请意曰：学人自出家，览涅盘经十载有余，未明大义，愿和尚垂慧。师曰：汝何处未明？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以即灭为乐，于此疑惑。师曰：汝作么生疑？ 曰：一切众生皆有二身，为色身法身也。色身无常，有生有灭，法身有常，无知无觉。经云：生生灭灭以极灭为乐者，不审何生即灭，何生受乐。若色生者，色生灭时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乐。 若法生即灭，即同草木瓦石，谁当受乐？又法性是生灭之体，五蕴是生灭之用，一体五用，生灭是常，生则从体起用，灭则摄用归体。若听更生，即有情之类不断不灭；若不听更生，则永归即灭，同于无情之物。如是则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缚，尚不得生，何乐之有？诗曰：汝是世子，何习外道断肠邪见，而亦最上圣法。 据汝所说，即色身外别有法身，离生灭求于即灭，又推涅槃常乐，言有身受用，斯乃直令生死，单着是乐，汝今当知，佛为一切迷人，任五蕴和合为自体相，分别一切法为外成相，好生恶死，念念牵流，不知梦幻虚假，枉受轮回，以常乐涅槃翻为苦相，终日持求。 佛名此故，乃是涅槃真乐，刹那无有生相，刹那无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是则即灭现前，当现前时，亦无现前之量，乃谓常乐。此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岂有一体五用之名？何况更言涅槃尽伏诸法，令永不生，斯乃谤佛回法。听无忌曰：无上大涅槃，原名常寂照，凡愚未知死，外道直为断。诸求二圣人，目以为无作，尽属情所寄，六十二见本，妄立虚假名，何为真实意？唯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已知五蕴法，即以蕴中我，外现众色相，一一因生相，平等如梦幻，不起凡圣见，不作涅槃解，二边三际断，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 结火烧海底，风谷山相及，真常即灭乐，涅槃相如是。吾今强言说，令汝舍邪见，汝勿随言解，许汝知少分，至道闻即大悟，踊跃作礼而退。行思禅师，生及周安成刘氏，闻曹溪法习圣化，近来参礼，遂问曰：当何所悟？即不落阶级。诗曰：汝曾作什么来？曰：圣地亦不为。诗曰：落何阶级？曰：圣地尚不为，何阶级之有？诗生弃之，令思守重。一日，诗谓曰：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思既得法。遂回吉州清源山，弘法少化士号弘济禅师，怀让禅师，荆州度世子也。初夜嵩山安国师，安发之曹溪参叩，让至礼拜， 诗曰：神处来，曰：嵩山。 诗曰：舍么物，任么来，曰：说似一物即不中。诗曰：还可修正否，曰：修正即不污，污染即不得。诗曰：即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即如是，吾亦如是，悉天般若多罗谶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应在汝心，不须诉说，让豁然气会。遂执事左右衣食五载，日臻玄奥，后往南岳大禅禅宗，赤世大会禅师。永嘉玄觉禅师，温州代世子，少习经论，经天台止观法门，因看维摩经，发明心地，偶师弟子玄策相访，与其俱谈，出言暗合诸祖。策云：仁者得法师谁？曰：我听方等经论，各有师承，后于维摩经悟佛心宗，未有证明者。策云：威音王以前即得，威音王以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曰：愿仁者为我证据。策云：我言轻。曹溪有六祖大师，四方云集，并是受法者，若去则与邪行，绝遂同策来参，绕师三匝正席而立。师曰：伏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觉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师曰：何不提取无生，了无速乎？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师曰：如是，如是。玄觉方具威仪礼拜。须臾告辞。师曰：反太素乎？曰：本自非动，其有素也。师曰：谁知非动？曰：仁者自生分别。师曰：汝甚得无生之意？曰：无生其有意也。师曰：无意谁当分别？曰：分别亦非意。师曰：善哉，少留一宿，时未一宿绝，后著正道歌，盛行于世，是曰无相大师，时称为真觉焉。禅者至黄，初参五祖，自谓已得正受，安居常坐积二十年。师弟子玄策由方至和硕文皇之名，造安问云：汝在此作什么？黄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唯有心入也，无心入也。若无心入者，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因何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寒士之流，亦因得定。黄曰：我正入定时，不见有无之心。策云：不见有无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黄无对。良久，问曰：师似谁也？策云：我师曹溪六祖。黄云：六祖以何为禅定？策云：我师所说妙湛圆寂，体用如如，五音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声，离声禅响，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黄文士说，近来夜师。 诗问云：仁者何来？黄句数前缘。诗云：诚如所言，汝但心如虚空，不着空见，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圣情妄能所具泯，性相如如，无时不定也。黄于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其业河北市树文空中有声云：黄禅师今日得道，皇后礼辞，复归河北，开化寺众。 一僧问师曰：黄眉一指什么仁德？师云：会否法仁德。僧云：和尚还得否？师云：我不会佛法，师一日欲着所受之衣而无美权，因至寺后无里许，见山林玉茂，瑞气盘旋，师正席着地，权应手而出，机以维持，乃跪膝缓衣时上。 忽有一僧来礼拜，云：方便是西蜀人，昨于南天竺国见达摩大师，主方便速往唐土，吾传大家摄政法眼藏及僧伽梨，舰船六代，于韶州曹溪，汝去瞻礼，方便远来，愿见我师传来衣钵。师乃出世，次问上人公何事业，曰：善素。师正色曰：汝是素看便枉错，过数日素就真相，可高七寸趋近奇妙。师笑曰：汝只解素性，不解佛性。 师叔手摩方便顶，曰：永为人天福田，师仍以衣酬之，便取衣分为三：一披塑像，一自流，一用宗果一地中。是曰：后得此衣，乃无出世，住持于此，重建殿宇。宋嘉佑八年有僧为先，修殿绝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祷折印。 有僧举卧轮禅师记云：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镜心不起，菩提日日长。师闻之曰：此伎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释迦系福。因是一伎曰：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镜心竖起，菩提作么长。 论剑品第八。始祖师居曹溪宝林，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于时两宗圣化，人皆称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论剑之分，而学者莫知宗趣。师谓众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剑有持疾，何名顿剑？法无顿剑，人有利顿，故名顿剑。 然受之徒众，往往讥南宗祖师不是一字，有何所长？受曰：他得无师之志，身物上圣，无不如也。且无师无祖亲传依法，岂徒然哉？无恨不能远去清净，须受国恩，汝等诸人无志于此，可往曹溪参决。一日，命门人至诚曰：汝聪明多智，可谓吾道曹溪听法。 若有所闻，静心记取，还未无说。至诚禀命至曹溪，随众参请，不言来处。时祖师告众曰：今有道法之人前在此

第一意不动，但作如此见，即是真如用。 抱诸学道人，努力须用意，莫于大圣门，却执生死志。若言下相应，即共论佛意；若实不相应，何长令欢喜？此宗本无真，真即失道义，执逆真法门，自信入生死。时徒众闻说记已，普皆作礼，并体失意，各个摄心，依法修行，更不敢争，乃知大师不久住世。 法海上座再拜问曰：和尚入灭之后，依法当复何人？师曰：吾于大梵寺说法已至于今，抄录流行，目曰法宝坛经，汝等守护，地相传授度诸群生，但依此说是名正法，今为汝等说法不复其一，盖为汝等性根纯熟，决定无疑，堪任大事。然具先祖达摩大师复受记忆，依不合传，记曰： 吾本来自土，传法就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师父曰：诸善知识，汝等个个静心听吾说法，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向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增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荣淡泊，此名一向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诚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含藏长养成熟其时，一向一行亦复如是。我今说法，犹如实与普润大地，汝等佛性辟诸种子，欲资瞻洽悉得发生，成无执者觉获菩提，依无行者定证妙果。听无记曰： 心地含诸种，普与悉皆蒙，顿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师说记已曰：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净，亦无诸相。汝等甚悟观境，即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尔时徒众作礼而退。大师七月八日呼卫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等速礼周集。 大众哀流甚坚。师曰：诸佛出现犹是涅槃，有来必去礼亦常然，吾此行还归必有所。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可回。师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口。又问曰：正法演藏传复何人？师曰：有道者得，无心者通。又问：后末有难否？师曰：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手。听吾记曰：头上样青，口里须餐，欲满之难，杨柳为官。 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心化建立无宗，地契伽蓝昌隆法寺。问曰：未知从上佛祖应现以来，传授几代，愿垂开示。师云：古佛应世，以无数量，不可计也。

除淫即是尽性身，性中各自离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今生若欲顿教门。忽悟自性见世尊，若欲修行密作佛，不知何处你求真，若能心中自见真，有真即是成佛因，不见自性外密佛，起心总是大痴人，顿教法门今已流，救度世人须自修，报汝当来学道者，不作此见大悠悠。师说既已，告曰：汝等好住，无灭度后，莫作事情悲泣欲泪，受人调问身着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是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恐汝等心迷不会无意，今在主汝定汝见性，无灭度后依此修行，如无在日，若为无教，纵无在世亦无有益。复说偈曰：悟悟不修善，腾腾不造恶，急急断见闻，荡荡心无着，师说既已，端坐至三更，忽谓门人曰：吾行矣，俨然千化，于时异香满室，白红主地，林木变白，禽兽哀鸣，十一月广韶星三郡官僚，祭门人僧俗，争迎争声，莫觉所知，乃焚香祷曰：香烟止处，师所归焉，食香烟直贯曹溪。十一月十三日，千神堪病所传衣钵而回。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初刊，弟子方便以香泥上之，门人意念取手之际，遂先以铁叶七步固护师紧入塔，忽于塔内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三日始散。韶州奏闻，奉敕立碑祭师道行，师春秋七十又六，年二十四传衣，三十九著法，说法立生三十七载。得止四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达摩所传信一中宗赐摩那宝钵，即方便素师真相并道具等，主塔侍者师之，永镇宝林道场，流传坛经以显宗旨，兴隆三宝，普利群生者。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中， 般若无尽藏真言，南摩薄伽伐帝波利若波罗蜜多依达直他瓮噫利帝利室利续鲁支三密利支佛舍益梭诃补缺真言，南摩诃那达那多那夜耶屈那屈那具住具住摩那摩那普那吽赫赫苏达努吽波摩努梭婆诃。圆满补缺真言，瓮呼噜呼噜摄意木气梭诃，三归一，自归一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归一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一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甚众。南摩护法维陀尊天菩萨，南摩护法维陀尊天菩萨，南无护法维陀尊天菩萨。